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74章，个地洞呢就已经被我哋一路咁打到咗去坐火室嘅旁边。而家可以清晰咁睇到坐火室嘅顶部係一块块长条形嘅巨石拼接而成嘅。由于地方太细，亦都入唔到太多嘅人，呢一个撬石嘅工作呢就交咗俾机械人四个。我哋其余啲人就守喺外边，顾文问佢哋几个呢就喺度准备午餐。搵准咗个机会，我就同阿豆腐就将阿林教授拉埋一边，将呢个情况啊讲咗一下。林教授嘅神色就变咗，佢又讲：从嗰本笔记，我由头到尾咁睇，里边真係冇记载啲咩治疗病毒嘅办法㗎喎。点解会发生啲咁嘅事呢？真係唔妥啊。佢就真係急到呢喺个原地嗰度走嚟走去，揈到我头都晕埋。我就讲： 林伯伯，即係我话呢，而家虽然呢我哋就喺扶桑地带，咁你都唔使即刻咁应景咁改个名叫做左腾右腾啊，腾到我头都晕埋啊。 我哋嚟搵你係想你諗个主意，唔係要你同我哋一齐着急嘅。林教授啊瞪咗我一眼，话能唔急嘅咩？队伍里面12个人，如果有4个可能感染咗731部队残留嘅病毒嘅话，咁呢个情况仲唔算严重啊？諗咗一大轮，林教授都仲係只能够拧晒头叹晒气咁讲：而家喺个岛上边，我真係冇咩办法。不过呢咁费食比，而家嘅医学研究已经唔係60几年前㗎啦。或者可能真係有解决嘅办法嘅。睇嚟我哋呢一次行动真係要加快，尽快就返回陆地呢，到时就再搵个医院好好查一下呢。 豆腐同我对视咗一下，佢又讲：唉，咁但愿嗰陣时我仲係一个人，未变成条蛇啦。老陈，我如果变咗蛇呢，你会唔会将我一个抌喺个岛上边㗎？ 我淡淡咁讲：为咗岛上边啲蛇乸嘅幸福考虑，我一定会将你带走嘅。豆腐一开始就冇听出嚟，后尾一諗到我讲嘅咩意思，即刻蛋糕三尺同我捻过，諗住我已经全副心思放喺脚下边嘅火室入边。事到如今，林教授所讲嘅方法亦就係我哋唯一嘅出路，睇嚟真係必须要揸緊时间，唔能够再耽误啦。过咗无奈，我哋突然间听到洞下边传来咗机械人一号嘅声音，佢讲： 通咗啦，仆街嘅咁鬼臭嘅。 过咗一阵间，四个人就顺住啲马蹄印爬咗上嚟，讲呢下边撬开咗一块石头，露出咗一个可以等我哋进入嘅长方形入口。不过从下边嗰度呢就散发出一阵好浓烈嘅焦油味，一闻就头晕脑胀。我哋虽然有防毒面具，但係呢啲防毒面具过滤嘅效果亦都有限，仲係等下边通下风先啦。呢两个人返咗上嚟冇几耐，佢哋所讲嘅嗰一阵焦油味就顺住个洞口啊蔓延出嚟。外界空间比较大，所以就冇头晕脑胀嘅感觉。不过啲味道真係几难闻嘅。顾文文就讲： 哎呀，呢度下边如果真係有千年唔熄嘅火，咁肯定係有通风气孔嘅。唔係嘅话，坐火室冇空气，啲火点可以燃烧起嚟呢？ 我话闻住嗰一阵沉闷嘅焦油味讲：原先呢度应该有气窿嘅，但係呢啲气孔可能喺2000几年间唔知咩原因塞咗，或者可能毁坏咗，所以呢一间咁嘅坐火室燃烧嘅气体一直就屈结喺入边，而家撬开石块先会有咁大嘅味嘅啫。 段飞听咗之后眼仔一碌，笑骑骑咁讲：， 咦，陈大哥，你琴日仲讲以火力助山势，而家冇火啦，徐福嘅后山咁岂不是咪塌咗？咁会唔会系有影响啊？ 我啊拧咗拧头，呢一种事我都未遇过，亦都唔敢乱咁谂。当即大家就收集咗一啲装备，然之后就饮饮食食咁。等到喺下边嘅嗰阵浓烈嘅焦油味散咗得差唔多啦，呢个时候就准备落去坐火室。由于岛上边仲有外人，为咗防止有啲咩变故，我哋就留低咗李宇、阿英两个人嚟睇水，其余嘅人就一个跟一个咁落洞，到咗嗰个被撬开咗嘅长方形入口。我哋呢一次啲装备呢就確实充分，大家都戴住手套同埋防毒面具，全身上下都冇一个地方裸露喺外边嘅皮肤啦。咁四个机器人嘅身上边仲着住防弹衣，即使盗墓里面有啲咩机关暗路，亦都伤佢哋唔到。防弹衣呢一种嘢呢，普通挖蘑菇就真係搞唔到。不过我阿爷以前都有同我讲过，过去老一辈嘅盗墓贼佢哋有好多挖蘑菇所使用嘅特殊工具，呢啲工具随住年月嘅流逝呢就已经失传咗，就剩低一啲零零星星嘅线索。譬如防弹衣呢样嘢过去亦都有嘅，但係呢佢就唔系着喺身上边，确切嚟讲叫做收命伞。咩嘢叫做收命伞呢？亦就系一把大嘅遮。呢把遮撑开咗之后，唔理周围有啲咩机关暗路，全部都会俾呢把遮收晒入去，神乎其神。据说呢就因为呢把遮嘅中心装咗一嚿大磁石，撑开咗之后可以将大铁嗰啲暗路吸过去。当然呢这个亦都系后人揣测嘅啫，究竟呢样嘢系点样制作，亦都不得而知。我而家就打开咗手电筒，顺住长方形嘅洞口向下一照，下边啊黑蒙蒙一片，深不见底。视线可以睇到嘅地方系一层一层向下嘅巨大石级，就好似一个倒扣住嘅埃及金字塔咁。距离咧就唔系好高嘅啫，亦就系两米左右咧。大家就逐个逐个咁跳落去。终于就入咗呢一个两千几年前石制成嘅建筑内部。豆腐就将个电筒向下一照，佢讲：啊，唔知道有几深咩？有冇睇见火啊？我讲：火应该就喺最底层，不过而家大概都可能已经熄咗㗎啦。这个地方原嚟系攞嚟做势嘅啫，形成三山拱卫咁嘅格局。最下边必定咧就会有一条通道延伸向三座山峰，其中嘅一条通道会直通到去徐福嘅地宫。咁我哋要揾嘅唔系火，而系揾嗰条地道。为咗节约时间，我都唔多讲，一边讲一边向下。呢度嗰啲石台阶足足有成半米咁高，人呢喺落楼梯嘅时候就要弯住个身。呢一座沉寂咗两千几年嘅地下建筑，有住秦朝特有嘅简洁同埋大气，粗糙嘅台阶睇唔见任何嘅饰纹，但系层层叠叠向下咁蔓延，俾人哋有一种无穷无尽嘅感觉。身处喺入边，我哋就好似几只蚂蚁仔咁，一边向下，我系一边估计住有几深。足足大概20米左紧啦，我哋就到咗下边呢一个倒扣嘅金字塔底部就系正方形嘅，冇咩其他多余嘅事物。喺正中间嘅位置就有一个巨大嘅顶，足足有3米高，成身漆黑，三只脚嘅两只耳黑住团魂尼龙。呢一个龙同而家嘅五爪金龙系唔一样嘅。佢呀冇须冇角，又冇爪又冇轮，係比较早期嘅龙形。大顶上边嘅顶盖係咩样我哋睇唔清楚，不 过呢一个顶显然就用嚟生火嘅，顶盖一定就系流空咗，而喺里边嘅火咁样先可以烧起上嚟。林教授啊，只系睇咗一眼，佢啊讲：吓，真系确实系有秦朝时期嘅风格，只不过系有一啲唔多妥。咁啊，吴思东呢，毕竟都系专业嘅，除咗争风呷醋之外，亦都应该有两度。佢又讲，要做啲咁大嘅一口顶，真系唔系一件容易嘅事。你知道啦，呢度系扶桑地界，喺两千几年前仲系未开化嘅地方。顾文敏又推测咁讲，如果徐福真系带人喺呢个扶桑定居落嚟，咁就肯定会开矿嘅。铸造咁样嘅一口大鼎，亦都唔系话冇可能噶。林教授啊，岌咗下头讲：有道理。佢一边讲，一边啊交代啊吴思东同埋段飞攞个相机，对住个鼎嘅局部啊进行影相。呢一个就系考古队嘅风格啦。即使唔能够将啲嘢带走，亦都要留低照片或者托本咁去研究研究。趁住呢几个人喺度影相嘅时候，我哋其余就分散开嚟，搵嗰一条通往三山陵墓嘅火道。呢一条火道啊，并冇遮遮掩掩，就系竖立喺南边一扇嘅石门，石门啊紧闭住，一推之下喐都唔喐。显然后边可能真係有自来石，不过呢个石门同我哋喺其他地方见到嘅又有啲唔同。石门并唔係真係嘅封闭密封嘅，两边都打咗好多嘅孔洞，透过啲孔洞仲可以睇到石门后边嘅情形。嗰度后边係一条笔直向前嘅通道。豆腐觉得奇怪，佢就将只手指插入去石门嗰啲大大细细嘅窿里面摸索住。佢又讲：啊，开咁多窿嚟做乜嘢呢？忽然之间，佢又及住其中一个窿，眼睛眨都唔眨，似乎好似发现咗乜嘢。我就不由得将啲目光移到上去啦，见到嗰个窿口直径呢，大概好似三只手指咁阔。除咗大细同其他嗰啲唔一样之外，亦都冇咩特别之处。於是我就问阿豆腐：你究竟发现咗乜嘢啊？佢又睇咗一睇个窿口，然之后又睇一睇佢自己下边，露出咗一副咁嘅破案嘅神色。佢讲：原来系咁啊！我一时之间冇反应过嚟，呆咗一下。先明白呢条衰仔喺度谂紧乜嘢，差啲啊将我激死！我一脚伸佢埋去旁边讲：，唉，真系平时叫你啊睇啲正经嘢，唔好睇埋晒嗰啲嘢，你又唔听，成日就揽住埋晒嗰啲咩 A 仔四仔，而家成路都系啲咁样嘅猥琐嘢。呢啲窿啊，系古代人民智慧嘅结晶，意味深远嘅，包罗万象。你老尾你喺度谂乜鬼嘢啊？豆腐啊，揞住个啰柚，一面委屈咁讲：，哎呀，几个窿咋嘛，仲咩意味深远、包罗万象啫？你啊真系识吹啊！你咪就系想新嗰啲嘢咋嘛？仲要揾啲咩咁嘅冠冕堂皇嘅借口？姓陈噶，我话俾你听吓，兔子急咗会咬人噶，亲兄弟亦都会反目。你今日要唔系讲清讲楚嘅话，我肯定系要报呢一脚之仇。我讲。咁好，既然你要听，我就同你讲，你睇下呢道门上边呢啲窿，佢哋嘅排列顺序系乜嘢？豆腐一面疑惑，佢拧转个头仔细咁观察。过咗阵间，佢眼睛一亮，佢讲：哦，上下左右加埋嚟都等于十，数字越细，窿口就越大，中间嘅系五，最上边系一同埋九。咦？我点解好似喺边度见过嘅？跟住豆腐就喺度埋头咁思索，突然间佢一拍个头，佢讲：啊，我谂起上嚟啦，系你阿爷嗰本工作笔记上边叫咩话？叫做河图啊，仲系洛书话。我喺平时咧就揽住阿爷嗰本工作手札喺度研究嘅时候，豆腐亦都偶然会跟住嚟睇下。 不过佢冇耐心，一般睇咗一阵间就唔见咗人㗎啦。